第42集，指力板训练。这天，安宁一个人去上了马哲课。别说秦维航了，梁胜涵和小胖也是逢马哲必逃的。上完课，他去食堂吃完晚饭，再回宿舍打好水，拿了书，准备去附近的自习教室看会儿书。刚把书放进包里，门就开了。秦维航右肩挎着登山包，左边胳膊下夹着一块1米来长钉着金属支架的木板，走进来后转身砰地拍上门，然后右肩一撇，登山包从他肩膀滑下来。包里不知道装了什么，比早上他们去岩馆时更重了。肩带滑到秦维航肘弯时，秦维航还捞了一下。安宁大惑不解地目视秦维航走到书桌前，放下背包，将装有支架的木板靠书桌放在地上，然后朝后冲他扬了下眉。 要出去吗？ 不，我刚回来。 给你带了个东西。 这个就是指力板吗？ 这个主要还是我用，你可以练，但要搭配这个。 秦维航把指力板放在书桌上，然后又从登山包里拿出来一套滑轮、安全带和电动螺丝刀。这会儿还不到8点，宿舍楼里正热闹。秦维航回头望了眼寝室门。 你把电脑打开，放首歌，声音开到最大。 韩宁大概也猜出他要干啥了，他要在寝室里安装那面指力板，这学校肯定是不让的。他便一眼打开了电脑，挑了几首摇滚 Lotus 的、随清池的。 放巨浪好吗？ 好得很。 震撼的摇滚乐放出来后，秦维航打开了电动螺丝刀，电刀吱吱地响着，秦维航蹲在地上，往支架背板上装指力板。安宁也在他对面蹲下来，帮着他按着那面背板。盯牢后，秦维航将木板提起来，拿在手里吊了个个，查看了一番，然后抬头看了眼阳台门。 上面这窗户能开吗？ 不知道。 安宁抬头看去，这倒是问倒他了。门旁的窗户自然是能开的。门上面的窗户应该也没人开过吧。秦维航把木板放在脚边，走到门框下方。安宁刚想去拿凳子，秦维航直接一抬手就够到上面那扇窗了。 是不是不能开啊？ 它既然是窗户，应该就能开。 秦维航双手张开摁在窗框边，试着用了点力，抬头皱眉，声音里也带上了点力道。然后咣的一声，那扇窗户就被他应声掀开了。安宁总觉得这开法哪里不对，但又说不上来，沉浸在对暴力的臣服当中。秦维航低头对他笑了笑，像是在说，我说吧。安宁心里就如那扇窗户，咣来咣去。秦维航这个笑就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。秦维航将支架穿过窗户，固定在了窗框上，指力板刚好就位于门框的位置。 这个东西该不会是像引体向上那么练吧？可是引体向上是双手抓握单杠，这个板子上面只有几个浅槽啊。这个要怎么练啊？ 秦维航顺手脱了外套，习惯性的向后拿给他。安宁双手接过来抱在怀里。 和引体向上差不多，像这样。 秦维航说着站到门前，抬起手，一左一右手指各扣在两侧的短槽里。安宁看着秦维航只用左手右手各两个手指就将自己拉了起来，叹为观止。这东西果然就是地狱版引体向上，只能靠手指勾在上面。秦维航脱去外套后，里面只有一件白色长袖 T 恤。他身体向上拉时，隔着白色的衣料也能看见鼓起的手臂肌群，并不过分，线条恰到好处的卓越。秦维航落地后往后拉了拉衣服。 你要不要试试？ 我肯定不行，但反正这儿又没别人，试试也无妨。 那我先装滑轮。 滑轮是要装在指力板下方的，另一头连接一个负重。从物理学的角度看，韩宁推测， 这样有助于他这样的初学者减轻自身重量，减小手指负担。秦威航自然不需要这个辅助装置，这个既然是给自己用的，他便主动请缨。 这个我来装吧，是挂在下面对吧？ 秦威航就交给了他。安宁把秦威航的外套挂到床边，就拎着滑轮组站到门下，仰着头乒乒乓乓地捣鼓起来了。秦威航在阳台用水牙线洗牙，低着头时视线不经意往后一瞥，就瞥见了安宁垫着的脚尖。阳台门比宿舍门高不少，推测至少2米有余，虽然安宁垫垫脚也能装，但看着着实有些费力。他把水牙线关了，擦了擦下巴，走到安宁身后，越过对方头顶，把工具拿了过来。 还是我来吧，会快一点。 秦威航猝不及防地走到身后，安宁吓了一跳，整个人往前窜出一大截。 秦威航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么一大只，走起路来还无声无息的？ 秦威航看见他的反应，也没说什么，拿过工具和滑轮，他稍一抬头就能轻松够到那个高度。安宁就这么看着他，虽然都是男生，却那么不同。 能生出秦威航这样的男生，真是个壮举啊！ 是不是有人在敲门啊？ 韩宁这才从叫嚣的电吉他和贝斯的间奏中听见了敲门声。他走过去，关了音乐。 谁啊？ 我。阿哥，你们在里面做什么呀？这么大阵仗。 啊，秦威航在装训练用的指力板。 那边。秦威航已经把滑轮装好了，一只黑色哑铃被他系在了绳子的一头，坠在地上。 阿宁， 哎， 梁尚涵和小胖面面相觑，也跟着进了寝室。梁尚涵关上了寝室门。秦威航将一条安全带打给安宁，安宁穿好安全带。秦威航低头将滑轮的另一头绳子扣在他的腰上。 哥，你物理学挺好啊。 杠杆原理谁不知道？ 安宁低头调整安全带，秦威航的声音就在上方，他听着都觉得好笑。秦威航平时看起来又酷又佛，相处久了才发现也有孩子气的一面。大号袁小叶没错了。安宁生平第一次向直立板发起了挑战，他先是尝试了方才秦威航抠的那两组凹槽，然后惊讶地发现，不止只能放两根手指进去，还只能放进手指的第一个关节。心说不是吧，手沿着第一排的凹槽摸了个遍，才终于摸到比较深的，松了口气。那处宽槽显然是给他这种初级水平准备的，可以放进四根手指。安宁用四根手指抠住最宽的那两处凹槽。 你不用做引体向上，悬挂并保持就可以了。 在滑轮的助力下，他十分勉强地将双脚离地的身体悬挂的状态保持了一会儿，直到手臂开始剧烈发抖，就吃不消的下来了。小胖帮他掐着表，他以为自己最少坚持了15秒，结果只有10秒。镜子里的自己满脸通红，实在很菜。梁尚涵也跃跃欲试，安宁就把自己的安全带脱了给他，帮他扣好。梁尚涵也就只坚持了10秒就下来了。 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比引体向上难太多了。哎， 小胖竟然是三个人里坚持时间最长的，足足挂了有13秒。下来后，他还摸了摸最窄的几个点。 我去，这么险，这不是人做的呀？这。哎，哥，你能挂这个点吗？你给我示范一下呗。 我示范了，你们也不能做。 哎，我们就是想膜拜一下，不行吗？ 秦威航不是很想做，因为觉得三个人眼巴巴围观自己的感觉实在是很奇怪，但三人份的期盼眼神也委实很有压力，最后他还是妥协了。 这有什么好膜拜的？ 秦威航走到指力板下，单手两根手指就抠住了那个最浅的点，以一个漂亮的单臂悬挂拉起了自己。小胖看得目瞪口呆。 哇，太帅了吧！ 小胖这一嗓子过后，秦威航立刻从指力板上下来了，要不然对面一整栋宿舍楼的人都能往这儿看过来。小胖激动地捏了下安宁的手臂。 安宁哥，我好羡慕你啊，每天都能看到秦威航耍帅。 安宁下意识地看了秦威航一眼， 秦威航也正朝他看过来，然后移开了视线。 这是训练，不叫耍帅。